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大师，您怎么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的秘密？ 不要忘记，我出身于蓝电霸王龙家族，也是上三宗之一。七宝琉璃宗武魂的秘密并没有刻意隐瞒，我知道也没什么稀奇。不但我知道，只要是强大的魂师几乎都知道这个奥秘。尽管如此，七宝琉璃宗依旧是最强大的辅助系武魂家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难道就是因为您刚才说的分心控制？老师，您能不能说得明白一些，七宝琉璃塔武魂的秘密是什么？ 没错，七宝琉璃塔之所以一直都保持着第一辅助武魂的称号，固然和武魂本身有关，但更加重要的却是这分心控制。魂力的提升固然重要，但这分心控制对于你们七宝琉璃宗来说甚至更加重要。如果我猜得不错，蓉蓉的父亲宁宗主在这分心控制能力上已经达到了七窍玲珑心的程度。我说的没错吧，蓉蓉？ 没错，我们七宝琉璃塔武魂的秘密就在于魂力的消耗上。魂力等级越高，魂环越多，这个弊病就表现得越明显。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如果同时对你们六个人进行全部四项 50% 的辅助，最多只能坚持3秒钟的时间。 啊，3秒？ 我把蓉蓉单独叫出来，为的就是不让大家都听到这个秘密。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七宝琉璃塔虽然辅助强悍，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因为一名魂师的魂力是有限的，不论你的武魂有多么好，如果背后没有魂力支持，也无法起到足够的作用。七宝琉璃塔正是因为辅助能力太强了，所以它对魂力的消耗也是极为恐怖的。试问以蓉蓉40级魂力就能够帮你们六个人在4种属性上全部提升 50%， 那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如果能够长时间持续，那任何魂师岂不是都要无敌了？那天蓉蓉在我们猎杀魂兽时对弗兰德、二龙他们进行辅助的时候，我才想起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的解决，那么在你们今后的比赛中，他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就很难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那您所说的解决方法就是七宝琉璃宗的分心控制了？ 没错，所谓分心控制就是同时控制自己的不同魂技产生作用。这种控制之法对于任何魂师都有用，但对七宝琉璃宗的作用更是格外巨大。普通魂师的魂技都是越强大的魂技消耗魂力越多，而七宝琉璃宗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每一种魂技在同样等级的时候消耗的魂力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如果蓉蓉是20级的大魂师，那么他的两个魂技消耗的魂力都是一。等他到了30级，三个魂技消耗的魂力依旧是相等的，但因为提升的程度有所上升，消耗的魂力也都会变成二。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如果他只是同时释放出所有的魂技进行辅助，对魂力的消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别说是他，就算是封号斗罗也很难承受这样程度的消耗。而分心控制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战斗过程中，可以说每一名参战者所需要的辅助并不相同。比如说以蓉蓉现在的4个魂技，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只有魂力提升这一项，其他3种附加作用在你身上用处并不大，只能是更多的消耗他的魂力而已。而慕白需要的则是攻击、防御、魂力的增幅，敏捷增幅也不重要，能够全部辅助固然好，但在魂力有限的情况下，在最关键的地方进行辅助，无疑能够将七宝琉璃塔的辅助能力完全发挥出来。七宝琉璃宗的分心控制，据我所知一共分为5个境界，分别是3窍玉之心、4窍恒之心、5窍散之心、6窍如意心和7窍玲珑心。每一个境界代表的意思就是能够同时控制魂技的数量 和同时释放的次数。像三窍玉之心，指的就是能够同时操纵三种魂技，对三个目标进行精确辅助。四窍恒之心，指的是同时操纵四种魂技，对四个目标进行辅助。在这种精确辅助的情况下，就能够做到我先前所说的程度，将最合适的辅助施加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对于普通魂师来说，分心控制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每一种魂技消耗的魂力不同，全部魂力加起来都未必能够将所有魂技释放一遍，因此这分心控制的修炼方法也渐渐失传了，只有七宝琉璃宗才会。蓉蓉，我希望你能够在总决赛开始之前，至少要达到四窍恒之心的地步，这样你至少可以同时对四个人进行辅助，在不同的时候释放出不同的辅助魂技，这才是七宝琉璃宗真正的奥义，你明白吗？ 大师，您真厉害，您说的话几乎和爸爸说过的一样。我爸爸也告诉过我，要想真正发挥出七宝琉璃塔的作用，就必须要刻苦修炼分心控制。可是这分心控制的修炼方法实在是太辛苦了，而且又那么枯燥，所以我…… 你是不是想说，其实你连三窍玉之心都没能完全掌握？ 是。 蓉蓉，作为七宝琉璃宗的直系传人，你拥有着别人所没有的条件。如此得天独厚的武魂，如果不珍惜，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这分心控制是你必须要修炼的奥义，否则的话，就算你将来能够成为封号斗罗，也不会是一名合格的辅助魂师。你能明白老师的苦心吗？ 大师，您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努力修炼分心控制，争取早日达到四窍恒之心。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分心控制修炼的法门，但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你记住，在今后进行技能辅助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吝啬的魂师，哪怕是一点一滴的魂力，也要尽可能去节约，把每一次辅助都做得恰到好处，不多一分，不减一分。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的辅助能力也就走上正轨了。 宁荣荣将大师的话记在心中，虽然还不能完全领悟，但大师之前这番话也让他充分认识到了分心控制这个能力的作用。 我把小三叫来，其实是有私心的。分心控制对于普通魂师没什么用，但对他却不一样。他是控制系魂师，而且还是双生武魂。新得到的魂技在尽可能的控制下，对魂力消耗并不算大。如果能够再掌握分心控制的方法，那么在战场上他的控制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尤其是以后拥有了第二武魂的魂技之后，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明显。蓉蓉，我不知道你们七宝琉璃宗的门规如何，但如果没有明文规定的话，能否在你修炼分心控制的时候也让小三和你一起修炼？ 老师，这样不好，分心控制是七宝琉璃宗的独门秘籍，我怎么能学啊？ 为什么不能学？三哥，你就和我一起练好了，这其实也没什么的。大师说的对，这分心控制技能原本就不是我们七宝琉璃宗所独有，只是对我们七宝琉璃宗有用，所以才一直传承了下来。何况你有恩于我们七宝琉璃宗，就算是爸爸在这里也一定会同意的。 可是 什么？三哥，你给我那朵仙品郁金香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吗？我拒绝了吗？我没有，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成是哥哥看待，哥哥给妹妹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拒绝？尽管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朵仙品药草的珍贵，就算我知道我也一定会收的。现在也一样，我们史莱克七怪都是一家人，你对大家从来都是无私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技能而已，如果你再拒绝的话，就是不把我当成妹妹看待了。 不如这样吧， 蓉蓉，还是先问一下宁叔叔好了。宁叔叔说我可以学，我再和你一起修炼，你看如何？ 哈，你还不相信我吗？爸爸肯定不会拒绝的。既然你坚持，那我现在就去找爸爸。 哎，现在别去了，你也不知道宁叔叔在什么地方啊。 放心好了，我能找到爸爸的。我们七宝琉璃宗怎么会没有联络的方法？大师，我先走啦。 哼，这丫头真是个急性子。小三，放心吧，既然我提出来，自然就是料定宁风致不会拒绝的。这分心控制技能对七宝琉璃宗虽然重要，但也不是不能外传的秘密。如果我猜得不错，宁风致巴不得让你学呢。这样一来，你就欠了七宝琉璃宗一个人情。身为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高瞻远瞩，不论是你还是你父亲，都是他极为重视的对象。趁着蓉蓉去找他父亲，你跟我说说，刚才宁风致找你都说了些什么。 听大师这么一说，唐三心中才算释然了，当下将自己之前见到雪清河三人在一起说的话详细地重复了一遍。 这位太子殿下的消息应该没有任何水分，能够打听到这么多也算是相当不易了。对于那件事，武魂殿可是全面封锁的。 老师，那您知道什么消息吗？ 我也不知道，但从理论上来看，这位太子殿下给的消息没有问题。现在的关键就在于那件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武魂殿为了这件东西能够倾巢而出，而又在没有得到这件东西的情况下铩羽而归，甚至赔上了一个教皇。 老师，您说会不会是魂骨？对于魂师来说，最珍贵的东西无疑就是魂环和魂骨了。魂环有专属性，不可剥夺，可魂骨却可以。 不，我认为不会。如果是魂骨的话，武魂殿不可能没有得手。你父亲虽然成为了封号斗罗，也不可能与武魂殿抗衡。要知道，武魂殿中除了教皇之外，还有至少三位封号斗罗的存在。你父亲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不可能对付得了那么多强者。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